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all of the 老友记粉丝 hello. 常规课程老友记啊，跟老友记学美语，我们这个周四呢又见面了，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持之以恒的来学习老友记的课程。是第三季的这本书呢，教材已经交到了第119期了啊，大家坚持到今天是特别的不容易，尤其是在这种午后挺困的时候，大家还能够来继续坚持学习嘛，给同学们都一起点赞。 点赞， 哎，就这样的学习呢才有快乐。 好学生 要打瞌睡，大家一起打瞌睡啊。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119季了啊。情景是什么呢？是 Mike 跟 Phoebe 和老友们分享他们即将搬到一起住的喜讯，大家呢为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在这个第九季里面呢， Phoebe 和 Mike 的感情也是一条主线了。 Yeah, they're getting serious. 哎，对。Monica 呢就特别特别为他们高兴。我们也知道 Monica 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他对 喜欢婚礼的朋友。 哎，一语中的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 是一个喜欢结婚也喜欢婚礼的一位朋友。他非常激动，他说哟，你们都已经要搬到一起住了哟，那我看到了未来的一幅美好的景象。菲比说，哎 Monica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啊，你先别着急。 对 啊， Ross 就说，哎呦，我都没有想到菲比你竟然是一个观念比较传统的人呢。 对啊， 菲比说， 就是没想到你是一个正常人。 看上去怎么看着也不大像啊。 对啊，不像啊，之前的行为都不符合啊。 思维方式也不太符合啊。 对啊。 哎，可是落实到自己的个人生活的时候，那发现他非常的传统。菲比说，别说你不知道，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啊。对 啊。啊，就这样。那菲比怎么会是一个感情生活观传统的人呢？他在今天这些文段里有一大段的讲述，他在畅想自己的未来生活。我们每个人在畅想自己尚未经历的生活的时候，都有一种自己的未来的一种愿望在里面，对吧 ？Yeah， 啊、 oh, ，Yeah， 自己愿望在里面，一些细节都能体现出你这个人的一种三观啊，你的价值观啊，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喜好 啊， 啊， 一些要求。那在今天这段陈述里面，我们可以去从细枝末节里面去感受一下菲比对于未来的设想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节，好不好？ 还挺传统的， 真的 very 传统。对。 哎，亨老师，您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是算相对传统的？ 应该就是，那你想，你就是有个房，养个家庭，有几个孩子，养一只柯基狗，对吧？然后就这样好好的、美好的过日子，这不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正常的这个轨道吗？生活轨道。 有人夹带私货啊，把自己喜欢的柯基狗也夹带进去了。 对啊， 看来恒恒老师未来的人生设想里必须得有一只柯基狗。 一般人不都是想养一只柯基狗吗？ 哎呦，一般人可不一定是养柯基狗的。 那么就不是一般人了。 所以刚刚恒恒老师也说了他自己的对于未来的设想啊，是不管有没有别的，反正得有一只柯基狗。 对，两只也可以，也能接受。 但是呢，一只两只甭管一只两只，要是是别人的也没问题。只要自己天天能看见就行。 可以是隔壁邻居的。 对对对对，但只要自己天天能看见也行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呢一会儿要来学习的情景啊，当然也有连读准备好了安排给大家。首先我们来看看本周我们要答疑的一些问题。第一位来自老朋友宋林，他说，老师下午好啊，我想请教您一个发音问题，请问这个 R 音呢、啊、在这样一个单词，我不确定大家是否知道这样一个单词啊，它的拼写方式是 MIRAGE。老师，这个词怎么读？教我们大家读一下。 It's mirage。 这个词儿听着是不是很梦幻？同学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幻景、海市蜃楼的这种意思。 一般就是在沙漠中，然后你觉得你看到了一些其实没有不在你面前的东西，比如水。我们经常就用 mirage 这个词。 对，沙漠中的绿洲那种幻景、海市蜃楼啊，就叫做 mirage。那这个词儿，我想问问了，R 音 r 在这个单词中是像字典标记的那样读作 mirage， 还是应该像 L 音一样啊，前后你都得读，等于说是读两遍。 嗯哼 ，mirage。会。 哦。 简单说就是会，这个 R 的音如果它连接到前面的一个元音，我们一般就会在这个前面的音节结尾开始卷舌，这样就会让你读出来的整个过程呢比较怎么说顺利顺畅的一个声音，所以这样它就是一个 mirage， 这都会发生的，那词典就不会标两次，有点多余，它就写一个就够了。 词典没有标，但是要读的时候得读出两遍。好，那这个词是这样，我们顺便也学了这个单词的意思。那么类似的单词还有像方向啊 ，direction， 读两遍吗 ？direction 的这个应该可以听出开头我发的是 der， 是 这个儿化音，就是出现了前面的音节就出现了一个 r 嘛。direction， 所以这个也有。 那持续性这个单词 duration， 那这个 dur 结尾也有一个 r 的音啊，一个概念 duration。 老师就是说呀，人家字典里呢不给你写两个 r 出来，但是咱自己读的时候呢要把它怎么样读出来。 对，那这个美式的发音会比较偏用这种方式，英式的发音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们对 R 的音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讲究，所以他们在一个音节结尾出现的 R 一般是不发的，所以这个也分口音的。 好的，这是一个补充的知识点，也分口音的。好了，宋林现在正在线哈，给老师送了一个赞。什么？你才送了一个赞 ？One赞 ，please。 不对吧？起码应该是100个赞起吧。 Two, OK， 好吧。 啊，应该是100个赞起吧。 OK， 100赞， 这怎么能拿得出手呢？行， yeah. 好，他给我们送出了消除药哈，好，消除错误的药，不错。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们都给我们点赞啊，把我们直播间的氛围是不是整起来啊，拿捏住啊。好，第二个问题来自 WY， 亲爱的老师们好，我今儿呢要问三个问题。第一，在老友记的学习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 ：“Didn't you like just get your eyes checked？” 结尾的这个 checked 当中的 could 都要省略，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个词的干脆停顿，那是上抵舌尖，还是舌根导致的呢？请问老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你见到省略两个爆破辅音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你应该用哪一个停顿的方式？这个就是当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可是你就想，就是哪一个音是离你的元音最近？ 我们这里有一个 chair air 的这个元音，所以哪一个省略的音离它最近呢？就是科的音，对不对？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只会用这个顶舌根的这个方式导致停顿就够了。check， 哎，不会顶舌尖，因为我们省的是科的音最靠近。OK， 对，科的音，你想想，科当然是离舌根部分较为近一些了。 嗯、它离这个 air 的这个元音 check 的这个 air 元音最近、哎，所以我们就主要靠它就行了。 哦，它离前面这个元音靠的比较近。 Yeah, 呢是离舌根比较近。 还行吧、哎、I don't know. Yeah, 差不多。Yeah, it is closer.、嗯、可是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是省略科和的的音，这个科的音离 a 近，那我们就用科的省略方式。 哦、 如果有别的如果特的音离这个元音 a 更近，我们就会靠它。就是看我们是哪一个离这个元音最近。 哦，行、嗯、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大家可以记下来。 Yeah, 看哪一个音呢离元音最近。 最近。 最近。 最近。 哎，最近的。然后就按那个元音的方式去省略。 Yeah. 好的。所以呢这句话那就请老师再来给我们读一下了。看看您是怎么省略、 okay. 大家听一听是不是舌根那个地方 好 省略。 Didn't you like just get your eyes checked? 哈，后面都没有哈 ，check， 对啊， 可能都没了哈 ，check， 对 ，check， 嗯、哦，那希望大家也能够会读，好吧？ 嗯， 好，第二个问题，《老友记》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说 ：“Is that Joey guy gonna come by and pick up his moose hat？” 在这个句子当中呢，哎，是元音加上 s， 嗯哼， 可是这不应该是发 z 的音吗？ 嗯。这个句子当中的是元音加 s， 嗯，这是哪一段呢？ 这个句子当中的是元音加 s。 我不太确定他问的是什么问题。我们有一个 是 his， 我觉得 我们有 his， 对，不是应该发 z 吗？ 嗯 ，his， 他那个 his，、 可能这个跟元音加不加 s 无关啊。OK。所以就是要么发 S 的音要么发 Z 的音，这个我们的音标里都会写。那我们经常会把一个浊音轻化，那这里 his 这个词一般不是关键词，它是我们叫一个弱功能词，就是它没多少用、 嗯、 实际上呢，可是你必须要说，所以我们都会弱化，我们也会就是可以把它轻化或者浊化，就看情况。 嗯， 那在这儿呢 ，his 的这个 z 音连到 moose， 有点别扭 ，his moose， 我们就会轻化，所以就 his moose， 所以这个 it's totally normal， 很正常。可是跟元音加不加 s 无关。OK， 哦，这等于是它的一种自然的轻化。 Yeah, it's 弱读 ，it's a 轻化 ，yeah。 哦，所以跟是不是加元音加 s 是无关的，点不在这里。 Yeah, 对，对。 好，来第三个问题，他想说什么呀？嘿，他说最近我几次啊，我发这个音频作业啊，都出现了的发音问题。 的发音问题。 我就想老师呢给我听听我的音频啊，给我指导一下。比如说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来先听老师读一读。 这应该不是一句话，而就是几个词。 嗯， 对对，on, in, fun, person, restaurant。 好，我们来听听他交的作业。 嗯 ，in, on, fun, son, person, restaurant。 这个 fun 没有，你发的是一个前鼻音。然后你的 on 跟 in 呢，你有顶舌尖，可是你也有前鼻音，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一就是能分清前鼻音跟光 n 的这个鼻音的区别，不然你两个都会发出来。所以我们这个 a n 的这个呢，你要分开，你甚至都可以发一个 a 的中文，然后再发一个 n 的中文，所以你来一个 a n。啊呢，然后我们再把呢的这个的部分去掉，来一个啊嗯啊嗯，你发啊的时候会应该可以注意到你没有一个前鼻音，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再连起来， 连起来发。你在连起来的过程要专注的是不要出现前鼻音， 嗯 啊、就对了，而不是嗯、你的这个嗯嗯的这个音呢，如果带前鼻音，我点评的时候还是会说的。 嗯、 okay,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该有的动作有，可是不该有的声音也出现了。 嗯 嗯，然后 fun 的发音刚刚是没有顶舌尖的，没有听出来。 嗯，好，老师来再帮我们示范一下这几个单词吧。 Okay, so we have on, in, fun, person, restaurant。你们看嘴型应该都可以看到舌头的动作，对吧？就是都是顶上去的。 对，最后这个示范的小环节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些零基础的新朋友们打造的啊。 嗯， 这些小单词呢，希望你们能够听着地道的美国老师读出来的地道的口音，好好的跟他学习和模仿一下。嗯、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对这些发音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啊。新朋友们，这是送给你们的小福利。 嗯、 好了，本周的问题呢就是这些了啊。一会儿在花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学的答疑想请教老师，我们一会儿再来听。 Okay. 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大家可以去看看第九季的第十六集，这是 Mike 跟 Phoebe 和老友们分享他们即将同住的喜讯，大家呢都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这段情景。 Okay, will you put down the toilet seat? Yes, dear. Oh, is that a bit you guys do? Uh-huh, we're playing you two. We don't do that. Tell her we don't do that. Yes, dear. I can't believe you guys are moving in together. That's great. I'm happy for you guys. I mean, he's a great catch. And those eyes... I'm a scientist. I observe. Gosh, it's so exciting.You guys are really moving along. I mean, I think I hear wedding bells. Monica, slow down, okay?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You know, I mean, I don't know. Can I see someday being married to Mike? Sure, yeah. You know, I could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in a wedding dress that highlights my breasts in an obvious yet classy way. But do I want that house in Connecticut, you know, near the good schools where Mike and I could send little Sophie and Mike Jr.? Oh, my God, I do.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I know, I guess I am. Oh, my God, load up the Volvo. I want to be a soccer mom. 不过他后面说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菲比的样子啊。 Yeah, 唱向未来的时候那种说话的方式还是很出其不意的他。 还是有菲比独特的调调。 啊，就是那种调调啊。 嗯哼。 好，嗯，在咖啡店里吧。这几个老朋友呢都坐在沙发上，大家一起喝咖啡啊，畅聊啊。这个时候菲比跟 Mike 就从屋外进来了，两人呢站在一起啊，兴高采烈的样子。然后其实等于他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他们哦还没开始哦，说了，已经说了， 已经说了要 move in together。 对了， 对， 已经要说了这件事情了，大家都哎好高兴啊，开心，恭喜哈，等等，好多大个事儿一样啊，感觉是一个多大的事儿一样。这算是一个多大的人生阶段吗？算吗？ 是啊，在一个 relationship 里面是属于一个 milestone， right？ 一个怎么说 milestone， 一个 里程碑式的事件。 Sure， yeah， a trophy bay， yeah， yeah。 嗯。 And usually 就到这个时候还是比较认真嘛，然后嗯 ，it's a good thing。所以大家都在祝贺他们，而且对菲比来说也是 you know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大家也为他开心嘛。 嗯 嗯， 所以就算是这种叫什么叫做关系，象征着关系又更近了一步，又象着更认真更近了一步。 Yeah, yeah， 你在好好的 you're seriously thinking about your future。上次也不是见到。Ross 说：“哎，你看你多自由啊，这样多好。”结果 Phoebe 就特别沮丧。可是这个就正好就是反面的 ，right？ 就是 they're getting serious。 哦，就 Phoebe 呢也是投入到一段认认真真的这个感情当中去了。 对的。 啊，好。但是同学们，这个情景还是很喜剧的，还是很有喜感的。 Yeah。 你知道，就是两个陌生的人啊，就是因为一段关系走到一起，但是又要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Sure. 生活是需要去磨合的， Yeah. Relationships are compromised, right? 马上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这个时候，迈克就临时说了一句话，他说：“ 他说 I'm going to go to the bathroom。” 哎，这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说：“哎，我现在要去会儿卫生间。” 我去卫生间。 结果， 然后 菲比马上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OK, well, you put down the toilet seat。” 这句话什么意思 ？You put down, put down 是放下， 放下、 这个 toilet seat 是马桶的那个坐垫圈。 那个对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女人经常会跟男人说的一个，如果他们一起住在一起的，的一件事儿嘛。然后那他们当然就是他们在外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奇，这不是自己家，所以肯定是他们两个之间在一个笑点。这个一个我们英文叫一个 inside joke， 就是只有他们两个懂的一个小笑话，对对，所以就很可爱嘛。就是然后 Mike 就回答一个 yes dear， 很乖很听话，就是 Phoebe 装的像是一个很 controlling 的一个人，控制性很强的，就是 you put down the toilet seat， 然后 Mike 还乖乖的特别怂货的一个样子，就 yes dear， 对不对？ 哦，他那个声音是那种 yes dear。 对， 那种嗓音让人听上去突然很好笑， 对，很可爱，然后就走了。 然后而且有点那种无奈，听命令，不挣扎，不反对， 就是、一个天天被这么说的，被这么压着的一个男人的样子， 对， 然后就是特别怕老婆的一个样子， 对他， 然后就很沮丧。 大家去听一听，他那个声音当时一下都变了，本来前面还说什么 I'm going to the bathroom， 还是很正常的语调， 对啊， 后面突然说 Yes dear， Yes dear， 真命。 后来 Chandler 也模仿了他一句啊，特别好笑。好，这也是一种常用的一个常用的梗吧，就是说在共用卫生间的时候老是会出现这种问题，你知道吗？有的人啊，有的这种比如说 couple 甚至会因为一个坐垫圈没有放下来就离婚了， yeah, 有的是、 sure. 就因为这种生活的细节，就是因为这种生活细节，一个老不把那坐垫圈放下来就离婚了， yeah。 所以说大家不能小看生活当中这些细节的磨合，生活习惯如果不一致的话，这个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是吧 yeah。 所以就好好的学习嘛，你看 Mike 都这么乖。 哎，可是呢，人的生活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有的人就是你天天跟他耳边说他也不会改变的。 yeah. 我觉得这个对话透露了很多信息。是吧、怎么说有的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刚才恒恒老师说了，说关系的核心是关于什么 compromise。 Yeah, 然后就看你就是想要花多少energy on something, that's it, right? 所以就是 I mean, when 你说因为这事儿离婚，其实就是该离的也会离。This is just the, you know, 一个点而已，不是这个点就是别的点。 对。 But yeah, people do argue about this. 然后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这个梗了，就是很少会有人用出这个东西。可是、you know, 当时会觉得 yeah,会有人这样 ，and it's pretty funny, it's cute, you know,、他们这样玩。 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下哈，就是在生活的磨合的过程中，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你实在是无法忍受你的另一半 chewing with your mouth open, I can't stand it. I can't. 老师刚才说了一个什么？恒恒老师不能忍的是什么 ？Chewing with your mouth open, like when you make that sound, 吃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 吧唧嘴的声音哈。 我是一个，我非常不容易生气 ，you know, 我是一个非常 I have no emotions, usually. 可是我见到人这样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会 I feel so much anger, and I wanna flip the table over. 你想把桌给掀翻了哈！ 我曾经本来吃饭，然后吃得很开心，然后见到，然后就没胃口，然后就走了。 哦， 我就编了一个借口就走了。I really can't. 完了 ，I can't. 你也会因为这个点而跟对方离婚的？ 不会， 你一定会。当然，如果对方是这样，你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这个、对，这个应该早就发现了，这不是一个后来才会发现的一个点。 我知道下次跟哼哼老师吃饭的时候我该做什么了。 该你知道该 别做什么吧。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Okay, fine. 好 well, that's one thing I 说的是，我有一点跟你很相似，就是我不能容忍，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借助工具啊，或者是自己啊，发出一些连续性的声音，我就会把这个作为是个噪音，我就特别的不能忍受。连续性的声音，那种奇奇怪怪这个这个这个或者是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声音，我就不能忍受那种声音。 哦、oh, ，OK， 嗯嗯，哪怕是他有节奏的在敲桌子呀，或者是怎么怎么嘛、嗯，我就不能忍受这个声音。 Interesting， OK、 嗯。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小小的不能接受的小怪癖嘛，是吧 ？Little pet peeves， 对，就这种啊。好，说到这里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吧。Monica 就说话、 嗯，那 Monica 就觉得很可爱啊，对啊，他们两个之间在玩一个什么梗，我们剩下的人都不懂，因为他们之间有爱，他们有爱，好开心。所以 Monica 就问了，就说 ，Is that a bit you guys do？ 哎，这句话怎么理解 ？OK， 一个 bit 呢是一个小片段。或者一个小的一个小对话，就是在演一场戏的特别短的一个、我们叫一个 bit， 所以比如突然间我在你面前装一个口音，或者做一个 impression 在装谁的样子，都属于一个 bit。所以就 Monica 就问 ，Is that a bit you guys do？ 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小的笑点，一个梗，一个玩法嘛，一个小对话嘛，你们老说嘛，就经常带出来的一个笑点嘛。 那我们 这就是一个 bit， 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生活的小片段，常玩的一个生活的小片段。 嗯、yeah, yeah，、对，所以他就很开心的问。 哦，这些朋友们可个个都是毒舌啊！你看，菲菲是怎么说的？ 他就说啊哈，是的。We're playing you two. 啊哈，是的，我们这不是在扮演你跟 Chandler 吗？马上就他给他怼回去了，是吧？ 对啊，对啊，那明明就是这样的，因为 Monica 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而 Chandler 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 没毛病，说的很对的。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的。然后那 Monica 当然不喜欢听这样的， 就是 因为虽然 Monica 很强制，怎么说强势啊，强势。可是他也不想要有那种 给别人的印象是这样子 image， 对，他喜欢当一个you know very feminine woman， 所以他就听到的时候呢不舒服，所以他就说we don't do that， 然后就看了 Chandler， tell her we don't do that， 马上就首先反抗说我们才不这么做呢， 我们才不这样，对啊，我们不是一个这样的， 对，然后马上转过头去对着 Chandler 说，嗯， 快跟他说， 你告诉他， 快跟人家说， 你告诉他我们才不是这样的呢，来你快点，你告诉他。结果这个时候 Chandler 完完全全的模仿了刚才 Mike 的语调，用了一个非常低沉啊， 然后无奈 服从的那种声音， 沮丧的一个就 Yes dear， 对，而且是那种 Yes dear 巨温柔啊， Perfect， 巨无奈，就是巨服从， Well done， Yes dear， 嗯， 但我觉得这段真的演得很好，台词也写得很妙的 ，perfect 啊，真的是完美，好， 完美， 好 ，Ross 这时候说话了啊， 他就完全忽略这事儿，他就说 ，I can't believe you guys are moving in together。 这个老外吧，特别喜欢说啥，一会儿又我这不能相信这了，一会儿我又不能相信那了、 yeah, ，I can't believe， 就是我不能相信啊，我不能相信你们已经 moving in together， moving in。 对，这个中文如果说我真不相信，这个是真的不相信，好像。可是英文的这个只是个感叹。 对。 所以我们中文更适合的可能是一个难以想象吧。 哎。 Maybe that's better. 对。 嗯。 不敢相信， 嗯、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啊，我无法相信。 哎， 这个，所以就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概念。所以这个就是 I can't believe you guys are moving in together。 嗯，所以这个什么搬到一起啊，就用 moving in， move in、这个短语。 对对，然后 together 那就是一起住的意思。 哎，一起住了，就是同住了呗。 together, 哎， 同 住 了 呗。 对、 就是。 然后就说 that's great. I'm happy for you guys。 想了半天说，哎，挺好的，挺为你们感到开心的。 为你们开心，对。 嗯， 一个人孤独的 就是不然累啊 对啊，然后 Monica 呢就说了一个 I hear wedding bells， 你看这多此一举吧啊，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性格，我们也知道 Monica 是结婚狂，对不对， 嗯，对，而且 you know 他就这一辈子已经从怎么说四年级就开始做好 自己的婚礼的准备了 right 而且他不仅是自己喜欢结婚，他也喜欢看别人结婚， 对， 他也喜欢撮合别人结婚，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特别那种媒婆的那种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 嗯、 哦，还带着那个神秘的表情 I hear wedding bell， 哇，我都听到婚礼的钟声了其实他这个时候说这句话让人家对方挺尴尬的。 Yeah it is， 大家其实、 really、 大家其实可能从这个剧中已经看出来了， Mike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结婚的人。 Oh yeah yeah yeah really， 我太久没看了，我不记得他对婚礼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像这是一个还行，就是他好像一直都是一个非常 laid back 的一个人，very relaxed, very 随意， 是这种态度，比较随意的态度，根本就 很随意， 不是特别想要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种， 都 无所谓，都 好 啊， 对啊，可以啊， 无所谓的态度哈。Monica 就说啊，我听到教堂的钟声啊，我听到了什么的，菲比马上就制止了， 菲比就说 ，Monica slow down, OK， 别急啊，你别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忙慌的， 然后就说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好，这句话来我们看看是什么意思啊。be excited to do something 的意思呢、 嗯、 就是非常激动于做某事儿。 嗯哼，对，所以就是那这个就是这事儿让我感到激动， 对， 这事儿让我觉得很激动 right？ 对， 嗯， 好，老师给我们挑选了今天第一句连读，为什么是他、 yeah. Well I'm just excited to be， 首先我们可以省这个 just， 你也就说 I'm excited to be，然后在后面呢再说一个具体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表达，我很少见到学生说，我会见到学生就是稍微简化一点，可能会说做一件事儿，然后再说 it's exciting， 这样分开说，可是很少会见到就是这一句话整个说出来， so let's practice it 好不好？ 好的，来我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 OK， 那我们开头的这个 I'm 我们把它弱读成 所以我们张嘴放松然后再合上嘴唇just 这个特的音彻底省 ，we don't need it， it's useless， I'm just， 然后后面呢，我们这个just 的这个特跟 x 要连读 ，OK， 所以就变成 justics， 特的音会浊化 ，I'm justics， 这个 x 音呢跟 i 要连读。要连发，所以我们有一个 xi， 那很多的学生就会在这儿出错 ，OK， 它的痛点在你的气流一定要非常一致，要有一定的底气在推动它。如果你这个力气不够呢，你是发不出来的 ，OK， 因为我们首先要抱这个磕的音进去撕，第二呢，我们要持续这个撕的音，然后张嘴到一个啊，发啊的时候呢。是非常耗气的 ，OK， 就是非常用你这个你的胸口里面的这个气啊，你发不了几秒钟的啊音，然后就没气儿了。所以这是有，然后一直持续到啊，然后再滑到一，撒一 ，OK， 这是需要有一定的力度，没有这个力气是不行的 ，OK。I'm just excited， 后面呢，我们 excited， 我们就发 did，OK，、okay? 所以结尾的的呢。省略了，然后 excite 的 t 我们浊化成 the， I'm just excited to 我们弱读成 ta， I'm just excited to， 然后后面是 be living 没有变化， with him 我们连读 h 的音省略 with him，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嗯，好，这句话的知识点呢，其实以前我们也有讲过啊， yeah. 也有讲过，没有什么陌生的，对不对 ？Yeah， pretty easy。 大家可以对比对比以往自己掌握的情况呢，来把，如果你以往掌握好了，你这次呢可以漂漂亮亮的读出来， yeah. 顺顺利利的读出来没有问题。 Yeah， 如果以前没有掌握好的话，现在又是一个机会给你再去练习了。 Yeah， 啊，抓好这个机会啊，好。 Yep. 任何情况下你要表达我非常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做什么事情、 嗯、 你就可以用这个句型，记得、哦 yeah. 后面是 to be ing 结构啊 to be doing something、 to be doing something、yeah. 好，这是第一句话，大家可以酌情练习，我们往下看、 OK， 后面呢，他就接着往下说，他就说 ，You know, I mean, I don't know. Can I see someday being married to Mike? Sure. 哦，他就顺着 Monica 的话就往下讲了。 嗯哼 ，Monica 不就是说啊，我瞅着你们未来吧，这肯定要结婚的，是不是？ 嗯， 他就说 ，Can I see 呢？就是我能预见到，我能想象到吗？ 嗯， 我能看见未来的那个画面吗？ 是。 我能看见有一天 being married to Mike， 就嫁给 Mike 了吗？我脑子里能看到这个画面吗？他说，当然 也可以。那这个 being married to 是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过上婚以结婚的日子 ，yeah， 所以，然后他就说 sure， 然后就接着说 yeah， you know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in a wedding dress that highlights my breasts。In an obvious yet classy way. 哎，你看，其实跟女孩心里吧，想的那些未来都想的都是细节，你发现了吗？啊 ，Yeah， 怎么样让自己在那婚礼上穿的好看呢？ Yeah. 啊，风风光光啊， 嗯 啊，是吧？出人头地呀、啊，成为全场的焦点呐、啊，这些啊， 对啊， 都想到了。这个 picture 这个词，其实也可以教给大家用一下，因为很少有中国同学会用 picture 这个 作为一个动词 意思。对，所以可能这是为什么老师也选择了第二句连读就是它了。 对，所以我们这个 picture 作为一个动词呢，也是跟前面的这个 see 的这个用法一样的。它就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个什么东西？那你想，我们中文想象也有这个像，也是照相的像，对不对？我的中文这方面是对的吧？ 不是，想象的象还不是照相的象呢。 Oh, well, you know where that 象 is from? It's from 大象的象。 哎，对，是大象的象。 Yes, so 照相的象是相貌的象。 I know. So what's good is that 我们是要通过脑子里呢想到一个图，所以这个英文的这个想法就是那么简单。 嗯， 你要在脑子里呢看到这个画面。 嗯 ，So you picture something 是一个动词。 对。 Right. 对，用你脑子里去画像，去想象。 Yeah， 所以 so we have picture 作为一个动词， 真的很好。 我们经常就会说一个 picture that， 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幻想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对， 然后就这么简单说，就是 picture that。 对，那他这里也用的是 picture myself doing something。 对， 所以大家以后要是想说我能想象我以后再做一件具体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句型。 嗯哼 ，Yeah， 好 ，Good， 看读音上有什么难点。 那我们来学一下。对，我们这个开头是 I can， 那 can 我们会弱读成 can。 嗯， 那这里也注意我们的这个 n 的音啊、一定要顶舌尖发，千万别用前鼻音。别用这个肯德基的肯 ，OK，I can， 舌尖一定要顶上去。 嗯， 后面我们就有 picture， 那 picture， 我们发这个科再连发到一个区的音呢，听起来很着急，你可以这么说嘛，就听起来像你说话很着急，很有急性子的样子。如果你乖乖的把它发出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完美的发音 ，It just sounds really urgent， picture， picture， picture， 这个咔哧咔哧的这个音。就是不太好听，而且很累，所以你发的也累，对方听的也累，就是各种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省这个科的音。那省科的时候是舌根要顶上颚，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学生不是问了这个发音技巧嘛，对吧？就是省科还是特，顶舌根还是舌尖？那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因为我们不仅要顶舌根省科。我们要连接到舌面发曲的动作，他们是没有冲突的。你可以直接顶舌根 ，pick， 然后再用舌面发曲，这个就是需要练一段时间。可是其实应该是很容易可以把它练下来的，因为这两个部位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是 pick 顶舌根 ，picture，OK， 大家 have fun practicing。I can picture myself， 没有变化。不过我们注意这个 my 是一个双元音，我们要张嘴 my， don't say my self 也要注意，我们这个前后的顺序很重要，先发 l， 再发 F。OK， 这样说呢，你可能很多学生会觉得那当然了。可是问题是，学生练习的时候说出来的时候，经常听不到 L 的音，哪怕有没有顶舌头，就是因为你要动舌头的时候，你的嘴唇已经发 F 的音了，所以要先能看到舌尖的动作 ，self， 再发 F 的音 ，self，OK，myself， 嗯 ，walking 没有变化 ，down V 也没有变化，不过 V 跟 I 有。要有一个连读，会有一个 y 的音出现 ，the aisle， OK， the aisle 变成了 d， 嗯，对 ，the 会变成 d，the aisle， 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这个今天这个想象这个单词是我们的发音技巧的一个知识点 ，yeah，catch 的省略 ，yeah，picture。 Picture. 这个大家会读吗？这个我不确定啊。这个以前我们检查过这个知识点吗？ I don't think so. 那还算是个新的知识点了。 嗯。 所以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啊，要推荐给大家。 Yeah. 希望你们能够掌握啊，今天这个知识点，反正有心的人都会听的啊，都要下去练啊， yeah. 这个要练。 嗯。 下次一交作业就能听得出来你这个有没有发对了哈。 Picture. 如果你也读成 picture 那是没有，那是不对的。 那就 Pikachu 了。 你的 picture 是不可以的。 Sounds like Pikachu, so you know, 像皮卡丘的这个读音了。你要是没读对，你就读成皮卡丘了。 嗯 皮卡丘英文 Which is fine. 皮卡丘英文是怎么读的 ？Pikachu. 嗯 ，Yeah， 挺好玩的。Pikachu。 Pikachu. Yeah, we love Pikachu. 听着就这么可爱啊，听上去。 I know. I don't know how.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是 it's just a cute name, Pikachu.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个特别可爱的皮卡丘的视频，好吧？如果你们今天这个对话读得好的话，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嗯，然后他就接着说 ，But do I want that house in Connecticut? Oh, 这里还讲一下，就是我能看、oh. 我能想象我自己呢穿过了走在这个结婚的这个什么、 oh, in a wedding dress 啊，穿着婚纱 that highlights my breasts in an obvious yet classy way highlights 就是特别凸显和突出、 对突出嗯、 哎、 对 突出呢你看胸部的这块设计 嗯哼 非常漂亮的、啊、 对 同时呢是以一种非常 obvious 明显同时呢 是明显可是与此同时、 啊、 classy way 优雅 哎优雅的方式 优雅的方式对而不是那种低俗的方式他这个都想得很清楚 是、 嗯、就是肯定要突出就是亮点可是一定要优雅的 哎你不觉得吗菲比就是不是一个低俗的人 对啊他就是而且他说话都是非常直接的因为就是我们一般这种怎么说 wedding dress 婚纱是吗 嗯 不都是这么设计的吗 对 right? That's what they all do, right? 然后 Phoebe 是唯一一个人会直接说的那么直接 right?、 嗯、 就是 obvious, but classy. 嗯他把这个细节想得很清楚哈、啊、就是嗯、 yeah. 大家要是有这么一天的话那肯定也就是这样了对吧那婚纱肯定也得好看。 Yeah.Of course, it's got to be classy.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But do I want that house in Connecticut? You know, 我是不是想要一个在 Connecticut 的房子大 house？ 对对，这、就是一种 suburb 的感觉，就是不住大城市了，在郊区住了，带孩子，买个房，就说 near the good schools。Where Mike and I can send Sophie and Mike Jr.、嗯、oh my God, I do. 啊，我一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起来，亨亨老师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给我们讲那个美国文化，就专门讲到了美国郊区的人们的一种生活， 嗯、 那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yeah. 啊？你们都没有听过，太可惜了，你们错过了几个亿。 It's okay. They can just watch like you know any TV show. 那您再跟我们说一下，他说的描述的这种生活是哪一种？生活 ，a typical middle class American family， 不都是住郊区？然后就是如果他们在那边买一个房子，不会在城市那么贵 ，right？、 嗯、 而且环境也比较适合养孩子，就是有更多空间， 然后你的社群你的邻居可能都会比较亲密一点， 嗯 ，right， 就大家会比较认识，然后你也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学校，那要找那种、嗯、right， 就是都是这样的这个玩法 ，it's all the same。 嗯，其实天下父母都是为了孩子都是一样的， 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但是美国的这种中产的生活呢，就相对来讲，他们以住在郊区为主 ，yeah， 还有自己的 house， 可能家里有一辆到两辆车来接送孩子的或上下班工作的， 对， 啊，然后跟在社区里呢，大家虽然人不多，但是彼此之间呢关系也较为亲密， 嗯哼，都认识，然后对，嗯。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吧。所以他已经想象出他未来的生活就是这样了哈。Near the good schools， 你看，还在邻近的好学校。同时呢 ，Mike 和我还能够 send， 把未来娃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对、 啊、 ，Sophie 和 Mike Jr. 啊，送我们家的 Sophie 和小麦克呢去上学。哇，老汉，你马上就已经想象不停不下来的开始想象了好多。说到这些，他说 ：“Oh my God, I do。” 嗯，对，就哇，我好想要。 好，然后呢 ，Ross 就继续说了， 他就说 ，Phoebe，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他发出感叹啊，他说 ，Phoebe， 我是完全全全不知道啊，你这么传统啊，你的观念。 嗯、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用的词不是传统，他没有用比如 conservative 或者 traditional， 他用的词是 conventional。因为 conventional 遵循传统的。 对对，所以 conventional 一般是用来适合做事方法， 嗯， 所以比如I don't know， 我们平时建立一个房子都是从这样，然后这第一步第二步大家都知道这个流程是什么， 按部就班， 对，这就是 conventional。 那哎，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玩法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说 unconventional， 嗯， 就是做法就是不 突破传统的， 对。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形容 Phoebe 的人就会说 she's very unconventional， 就是她做事方法她的逻辑都是 unconventional 的，所以 Ross 用这个词只是在说，就是以你这个平时做事方法的这种风格，就没想到你突然间一下子就按套路出牌了。 是、啊、 对，差不多是，对，就这样说， 按套路出牌， 对， 就是按部就班遵循传统的，这一方面绝对不突破条条框框的啊， 对啊， 绝对老老实实的来，该怎么样怎么样的。 Yeah. 好， 对 啊，这是我们第三句连读了，来，姚静老师、 嗯、啊，他就说这个 I had no idea， 我们这个很常见，所以我们来学一下 I had 这个的呢，我们会省略，那记得省略的时候呢，我们会顶舌尖，然后会有一点点那个。一个软停，我们之前有聊过，所以你 had 跟 had， 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帽子，一个是这个 h a d 的这个词的发音。I had no， 你直接连发进去 no， 就你的舌尖已经顶了上颚了。I had no， 结尾会嘟嘴，那你借用这个发 i 的时候会有一个 w 的音 ，no idea。D 跟 a， 你张嘴 D 呀，就会导致一个 y。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没有变化 ，conventional 也没有变化。不过这个词特别适合锻炼我们的 n 顶舌尖的 n， 出现三次 ，conventional，conventional，right？ 所以整个句子就是。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哎，我觉得这句话还稍微相对比较简单呢。啊，怎么样 ？Yeah， 同学们 yeah, 可以考虑练起来了。 It's not hard. 哎，而且这个单词的意思我们也讲了哈、啊，它跟那种保守的不一样。它这个主要是强调你按部就班、按套路出牌。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跟传统的那种就说好坏或者中性的那个其实没多少关系，就是平时做事方法而已， 就 是个事实。 哎，方式的问题。 嗯哼。 好了，菲比就说 I know， 他就说 I know， I guess I am。 我猜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Oh my God！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Load up the Volvo. I want to be a soccer mom. Load up 是什么？ 装满，对，开启什么东西？ 开沃尔沃。 对，因为这个车很多的 soccer moms 会开，因为它是最安全的车。 啥叫 soccer mom？ 然后 soccer mom 就是我们在这个郊区经常会见到的家庭主妇的一种类型，非常强势。 然后都是会安排所有这一区的孩子，比如送大家去踢足球，然后就开着一个 minivan 的车，然后经常里面的一堆孩子，然后这我们就叫一个 soccer mom， 就是对， 超级辣妈，管事儿的妈， 也会对，一般也是比较管事儿的，对，然后那个比较对孩子很严格，要求很高，就是要学习好，要参加这个 club 啊，有一点 虎妈，稍微有一点点那样的， 有一点，然后也非常关注，也关注体育，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虎妈 and 体育 together， 好的，是这段独白让大家感觉到菲比还是有些不一样吧，哈，他对于这个。谈恋爱是一回事儿哈，这个单身的时候是一回事儿，这个结婚以后的生活反而感觉挺无趣的哈。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段子了。来，时间不太多啊，我们有请老师来做一下连读示范，然后再听录音，回来就纠音了。 好的，我们的第一句是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第二句是。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第三句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好，听起来。 I'm going to go to the bathroom. Okay, will you put down the toilet seat? Yes, dear. Oh, is that a bit you guys do? Uh-huh, we're playing you two. We don't do that.Tell her we don't do that. Yes, dear. I can't believe you guys are moving in together. That's great. I'm happy for you guys. I mean, he's a great catch. And those eyes. I'm a scientist. I observe. Gosh, it's so exciting. You guys are really moving along. I mean, I think I hear wedding bells. Monica, slow down, okay? I'm just excited to be living with him. You know, I mean, I don't know.Can I see someday being married to Mike? Sure. Yeah. You know, I can picture myself walking down the aisle in a wedding dress that highlights my breasts in an obvious yet classy way. But do I want that house in Connecticut, you know, near the good schools where Mike and I could send little Sophie and Mike Jr.? Oh my God, I do.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o conventional. I know, I guess I am.Oh my God! Load up the Volvo. I want to be a soccer mom. 越想越远了哈， mm-hmm. 越想越多了哈。当然未来， 然后Mike回来就懵了，就去洗个手而已。 对呀、啊，回来啊，就已经安排上结婚的事儿了啊。 What's going on? 是什么情况啊 ？Connecticut.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好，来吧，我们请老师来读上次的作业。 Okay, 上周我们第一句是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第二句是 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第三句是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检查作业时间开始了，同学们请尽管表现吧，闲。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挺好的，我们这个 that 不要有一个 that 这种爆的感觉 ，OK， 你就是送出来就行了。That no one, all right? 金宝。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OK, that's.这个词音没出来，你发的是 that 天平。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Okay, want you to 这是一个 want you to 不要发 to。 双木林。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挺好的 ，thinks you're 降舌，舌中要降下来，别发成 year。Okay, 是 year。 好的，木林森。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Do, 不要发 do, OK, 是 do, do. I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挺好的，听起来有点着急，所以就是还是需要再练的稍微流畅一点，好吗？ 慢一点点啊。 慢点。 Maggie Yang.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OK, want you to, 这个去的 ，uda uda uda， 弹舌音还要再练习。你现在好像还是发一个特的音。 哇，每个同学都有一个精准的点啊，要去再纠正的。Magni，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Okay, no way, way， 你这个 a 拉开你的这个嘴巴裂开不太对。我们发的是 所以要张嘴要降舌。哇， 然后要顶舌尖发 N， 没怎么 one， 没怎么到位啊。 嗯， 彩霞飞舞。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Okay. I want you to 的这段 one 有一点前鼻音 one one， 嗯，所以你现在是有一点在含在你的这个鼻腔一直在出声音，所以你要控制这个腔口。然后这个 chew 要带嘴唇滑动，不要 want to chew chew 这样 ，OK？ 开心果儿。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 are stupid. One 要顶舌尖发 N。 Hi Chlo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I want to 这个没有顶舌尖。 哎，差一点点啊。Warmer. 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 go 的这个 go o 的滑动没有，因为你说的很快，那可是我们说的多快呢，都是需要那么一点滑动， 嗯 ，OK， 所以可以放慢一点再来。 所以感觉那 go 的好像没咋听清楚，啊， 有一点变 go 的，那这个速度很厉害，可是这个 o 还是需要有滑动， 又要有速度又要清楚。 Yeah. Jenny，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year 要降舌，不要发夜，这不是夜，这是 year 二，要降舌中的这个位置。 好了，今天课堂时间很有限，我们纠正到这里，啊，接下去的时候多给大家纠正一些，好吗？ 是。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跟老友记学美语的广播课堂，谢谢恒恒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 嗯 ，OK， 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啊，视频直播留步，我们继续解答。好了，同学们，下周四再见，拜拜， 拜。 这或许是2100年地球的声音，海平面会上升逼近1米，而全球超过1.5亿人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1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让首钢改造成冬奥场馆做产生的建筑。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the Olympics? 为什么常常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岸 is in 成都。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